老残游记第六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六回。万家流血，顶染猩红，一席谈心，变生胡白。话说电火说到将掌柜的妹夫扯去占了占龙，不批交金四完案，老残便道：“这事我已明白，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，你们掌柜的自然应该替他收尸去的。但是他一个老实人，为什么人要这样害他呢？你掌柜的就没有打听打听吗？”电火道：“这事一被拿，我们就知道了。”都是为他嘴快惹下来的乱子，我也是听人家说的。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，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，他爸爸40来岁，他女儿17、8岁，长得有十分人才，还没有婆家。他爸爸做些小生意，住了3间草房，一个土墙院子。这闺女有一天在门口站着，碰见了府里马队上十掌花胳膊王三，因此王三看他长得体面，不知怎么胡儿八月的就把他弄上手了。过了些时，活该有事，被他爸爸回来一头碰见，气了个半死，把他闺女着实打了一顿，就把大门锁上，不许女儿出去。不到半个月，那花胳膊王三就编了法子，把他爸爸也算了个强盗，用战龙战死。后来不但他闺女算了王三的媳妇，就连那点儿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产业。俺掌柜的妹夫曾在他家卖过2回布，认得他家，知道这件事情。有一天在饭店里多吃了2盅酒，就发起疯来，从这北街上的张二秃子一面吃酒一面说话，说怎么样缘故，这些人怎么样没个天理。那张二秃子也是个不知厉害的人，听得高兴，竟往下问说他还是义和团里的小师兄呢。那二郎官爷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，难道就不管管他吗？他妹夫说：“可不是呢，听说前些时他请孙大圣，孙大圣没有到，还是猪八戒老爷下来的。倘若不是因为他昧良心，为什么孙大圣不下来，倒叫猪八戒下来呢？我恐怕他这样坏良心，总有一天碰着大圣不高兴的时候，举起金箍棒来给他一棒，那他就受不住了。”二人谈得高兴，不知早被他们团里朋友报给王三，把他们两人面貌记得烂熟，没有数个月的功夫，把他妹夫就毁了。张二秃子知道势头不好，仗着他没有家眷，天明45逃往河南归德府去找朋友去了。酒也完了，你老睡吧，明天倘若进城，千万说话小心，俺们这里人人都担着3分惊险，大意一点儿，战龙就会飞到脖梗上来的。于是站起来，桌上摸了个半截线香，把灯拨了拨，说：“我去拿油壶来添添这灯。”老残说：“不用了，各自睡吧。”两人分手。到了次日早晨，老残收捡行李，叫车夫来搬上车子，电火送出，再三叮咛，进了城去，切勿多话，要紧要紧。老残笑着答道：“多谢关照。”一面车夫将车子推动向南大路进发，不过5排时后早已到了潮州府城，进了北门，就在府前大街寻了一家客店，找了个厢房住下，跑堂的来问了饭菜，就照样办来吃过了，便到府衙门前来观望观望，看那大门上悬着通红的彩绸，两旁果真有12个战龙，却都是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心里诧异道：“难道一路传闻都是谎话吗？” 学了一会儿。人字回到店里，只见上房里有许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，院子里放了一间蓝泥大轿，许多轿夫穿了棉袄裤，也戴着大帽子，在那里吃饼。又有几个人穿着号衣，上写着成武县民状字样，心里知道这上房住的必是成武县了。过了许久，见上房里家人喊了一声伺候，那轿夫便将轿子搭到街下，前头打红伞的拿了红伞，马棚里牵出了两匹马。当时上房里红泥帘子打起，出来了一个人，水晶顶，卜卦朝珠，年纪约在50岁上下，从台阶上下来，进了轿子，呼的一声抬起出门去了。老禅见了这人，心里想到，何以十分面善，我也未到朝蜀来过，此人是在哪里见过的呢？想了些时，想不出来也就罢了。因天时尚早，复到街上访问本府正机，竟是一口同声说好，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，不觉暗暗点头，身服古人苛政猛于虎一语真是不错。回到店中，在门口略为小坐，却好那成武县已经回来。进了店门，从玻璃窗里朝外一看，与老禅正属四目相对，一晃的时候，轿子已到上房阶下，那成武县从轿子里出来，家人放下轿帘跟上台阶，远远看见他向家人说了两句话，只见那家人即向门口跑来，那成武县仍站在台阶上等着。家人跑到门口，向老禅道：这位是铁老爷吗？老禅道：正是。你何以知道？你柜上姓什么？家人道：小的主人姓森，新从省里出来，府台为属成武县的，说请铁老爷上房里去坐呢。老禅恍然想起，这人就是文案上委员申东照，因虽会过两三次，未曾多余接谈，故记不得了。老禅当时上去见了东照，彼此做了个揖，东照让到里间屋里坐下，嘴里连称放肆，我换衣服。当时将官服脱去，换了便服，分宾主坐下，问道：卜翁是几时来的？到这里多少天了？可是就住在这店里吗？老禅道：今日到的，出省不过6-7天，就到此地了。东翁是几时出省？到过任再来的吗？东照道：兄弟也是今天到，大前天出省，这夫马仁义是接到省城去的，我出省的前一天，还听姚云翁说公保看卜翁去了，心里着实难过，说自己一生器重名士，以为无不可招致主人，今日竟遇着一个铁军，真是浮云富贵，反心内照，越觉得龌龊不堪了。老禅道：公保爱才若渴，兄弟实在钦佩的，至于出来的缘故，并不是肥顿名高的意思，一则深知自己才疏学浅，不称于扬；二则因这玉太尊声望过大，到底看看是个何等人物，至高尚二字，兄弟不但不敢当，且亦不屑为。天地生财有数，若下于蠢陋的人，高尚点也好借此长拙；若真有点济世之才，静至顿世，岂不辜负天地生财之心吗？东照道：吕文治论本即佩服，今日之说则更五体投地，可见长举、杰逆等人为孔子所不取的了。只是目下在卜翁看来，我们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样人？老禅道：不过是下流的酷吏，又比智都、宁臣等人次一等了。 东照连连点头，又问道：弟等耳目有所隔阂，先生不依游历，必可得其实在情形。我想太尊残忍如此，必多冤枉，何以尽无上控的案件呢？老残便将一路所闻细说一遍。说得一半的时候，家人来请吃饭，东照遂留老残同吃。老残亦不迟让，吃过之后又接着说去，说完了便道：我只有一事疑惑，今日在府门前瞻望，见12个站笼都空着，恐怕乡人之言必有靠不住处。东照道：这却不然，我是在菏泽县署中听说太尊是因为晚日得了院上行之，除以补授实缺外，在大案里又特保了他个以道员在任候补，并似归道员班后赏加二品衔的保举，所以停刑3日让大家贺喜。你不见衙门口挂着红彩绸吗？听说停刑的头一日，即是昨日，站笼上还有几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都收了监了。彼此叹息了一回，老残道：旱路劳顿，天时不早了，安息吧。东照道：明日晚间还请往驾谈谈，地有极难处置之事，要得领教，还望不弃才好。说罢各自归寝。到了次日，老残起来见那天色阴得很重，西北风虽不甚大，觉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飘飘欲仙之志，洗过脸买了几根油条当了点心，没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时，正想上城墙上去眺望远景，见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飘下许多雪花来，顷刻之间那雪便纷纷乱下，回旋穿插，越下越紧，赶急走回店中，叫店家笼了一盆火来。那窗户上的纸只有一张大些的，悬空了半截，经了雪的潮气，迎着风霍朵霍朵刮响。旁边零碎小子虽没有声音，却不住的乱摇，房里便觉得阴风森森，异常惨淡。老残坐着无事，书又在箱子里不便取，只是闷闷的坐，不禁有所感触，遂从枕头匣内取出笔砚来，在墙上题诗一首，专咏遇贤之事。诗曰：得失轮积谁，英姿即事功，冤埋成缺暗，血染顶朱红，处处休流雨，山山虎豹风，杀名如杀贼，太守是袁荣。下题：江南徐州铁鹰题，7个字写完之后便吃午饭。饭后那雪越发下得大了，站在房门口朝外一看，只见大小树枝仿佛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，树上有几个老鸭说着景象避寒，不住的抖手淋毛，怕雪堆在身上。又见许多麻雀儿躲在屋檐底下，也把头缩着怕冷，其饥寒之状殊觉可悯。因想这些鸟雀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食，并些小虫蚁儿充饥度命，现在各样虫蚁自然是都入辙，见不着的了。就是那草木之食，经这雪一盖，哪里还有呢？倘若明天晴了，雪略微化一化，西北风一吹，雪又变作了冰，仍然是找不着，岂不要饿到明春吗？想到这里，觉得替这些鸟雀愁苦的受不得，转念又想，这些鸟雀虽然冻饿，却没有人放枪伤害它，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它，不过暂时饥寒，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。若像这潮州府的百姓呢，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，又有这么一个酷虐的父母官， 动不动就抓了去当强盗带，用战龙战杀，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于饥寒之外又多了一层惧怕，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？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。又见那老鸭有一阵呱呱地叫了几声，仿佛它不是浩瀚啼鸡，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教这潮州府百姓似的。想到此处不觉怒发冲冠，恨不得立刻将玉贤杀掉，方出心头之恨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见门外来了一圣男尼教，并执事人等，知是申东照拜客回殿了。因想，我为什么不将这所见所闻的写封信告诉张公宝呢？于是从枕箱里取出信纸信封来，提笔便写，哪知刚才提笔在砚台上的墨早已冻成坚冰了。于是喝一点写一点，写了不过两张纸，天已很不早了。砚台上喝开来，笔又动了，笔喝开来，砚台上又动了，喝一回不过写四五个字，所以耽搁功夫。正在两头忙着，天色又暗起来，更看不见，因为阴天，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。于是喊店家拿盏灯来，喊了许久，店家方拿了一盏灯，缩手缩脚的进来，嘴里还喊道，好冷啊。把灯放下，手指缝里夹了个纸梅子，吹了好几吹才吹着，那灯里是新倒上的冻油，堆得像大螺丝壳似的，点着了还是不亮。店家道，等一会儿，油化开就亮了。拨了拨灯，把手还缩到袖子里去，站着看那灯灭不灭。起初灯光不过有大黄豆大，渐渐的得了油就有小蚕豆大了。忽然抬头看见墙上题的字，惊惶道，这是你老写的吗？写的是啥？可别惹出乱子啊，这可不是玩儿的。赶紧又回过头朝外看看，没有人，又说道，弄得不好要坏命的，我们还要受连累呢。老蚕笑道，底下写着我的名字呢，不要紧的。说着外面进来了一个人，戴着红缨帽子，叫了一声铁老爷，那店家就烈烈戚戚地去了。那进来的人道，壁上请铁老爷去吃饭呢。原来就是申东照的家人。老蚕道，请你们老爷自用吧，我这里已经叫他们去做饭，一会儿就来了。说我谢谢吧。那人道，壁上说店里饭不中吃，我们那里有人送的两只山鸡都已经骗出来了，又骗了些羊肉片子，说请铁老爷务必上去吃火锅子呢。壁上说如铁老爷一定不肯去，壁上就叫把饭开到这屋里来吃，我看还是请老爷上去吧。那屋子里有大火盆，有这屋里火盆四五个大，暖和得多呢，家人们又得伺候，请你老成全家人吧。老蚕无法，只好上去。申东照见了，说卜翁在那屋里做什么？任大雪天，我们来喝两杯酒吧。今儿有人送来极新鲜的山鸡，烫着吃很好的，我就借花献佛了。说着便入了座，家人端上山鸡片，果然有红有白，煞是好看，烫着吃味更香美。东照道，先生吃得出有点异味吗？老蚕道，果然有点清香，是什么道理？东照道，这鸡出在肥城县桃花山里头的，这山里松树极多，这山鸡专好吃松花松石，所以有点清香，俗名叫做松花鸡，虽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。老蚕赞叹了两句，厨房里饭菜也就端上桌子，两人吃过了饭，东照约到里间房里吃茶向火。 忽然看见老蚕穿着一件棉袍子，说道：这种冷天怎么还穿棉袍子呢？老蚕道：毫不觉冷，我们从小而不穿皮袍子的人，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们的狐皮还要暖和些呢。东照道：那究竟不妥，喊来个人，你们把我扁皮箱里还有一件白狐一果圆的袍子取出来，送到铁老爷屋子里去。老蚕道：千万不必，我绝非客气。你想，天下有个穿狐皮袍子摇串铃的吗？东照道：你那串铃本可以不摇，何必搅熟到这个田地呢？承蒙不弃，拿我兄弟还当个人，我有两句放肆的话要说，不管你先生恼我不恼我。昨儿听先生毕伯那肥钝名高的人说道：天地生财有限，不宜妄自菲薄。这话我兄弟五体投地的佩服，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却与治论有点违背。公保一定要先生出来做官，先生却半夜里跑了，一定要出来摇串铃。试问与那凿坏而钝、洗耳不听的有何分别呢？兄弟话未免鲁莽，有点冒犯，请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？老蚕道：摇串铃诚然无济于世道，难道做官就有济于世道吗？请问先生此刻已经是成武县100里外民的父母了，岂可以有济于民处何在呢？先生必有成竹在胸，何妨赐教一二呢？我知先生在前已做过2-3任官的，请教已过的善政，可有出类拔萃的事迹呢？东照道：不是这么说，像我们这些庸才只好混混罢了。阁下如此具集才大略，不出来做点事情，实在可惜。无才者抵死要做官，有才者抵死不做官，此正是天地间第一憾事。老蚕道：不然，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，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。你想，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？只为过于要做官，且急于做大官，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，而且政声又如此奇好，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齐的吗？官越大害越甚，守一府则一府伤，府一省则一省残，宰天下则天下死。由此看来，请教还是有才的做官害大，还是无才的做官害大呢？倘若他也像我摇个串铃子混混，正经病人家不要他治，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，即使他一年一死一个，历10000年还抵不上他一任潮州府害的人数呢。未知申东照又有何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6回完。